经复杂和不容易的对话变得更加复杂。印度首都新德里西部一栋四层高的商业楼宇昨日发生火灾，至今已经造成27人死亡40人受伤。起火的楼宇主要向公司出租办公室，初步显示大厦一楼首先起火，消防部门相信仍然有多人失踪，伤亡数字或者会进一步上升。总统科温德办公室说对事故感到痛心，慰问遇难者家属，希望伤者早日康复。总理莫迪说对这一场大火造成的伤亡深感悲痛，他的心和遇难者家属同在，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天气方面，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稍后骤雨减少，早上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欣大厦，去跑马地咧系车多噶，龙尾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去狮隧龙尾排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嗰边咧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创智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接近钻石山港铁站。在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黄金泳滩一段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爱琴海岸和三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坚尼地城海旁38号坚城中心、葵涌葵兴村兴福楼、荃湾梨木树村落树楼、大埔新丰花园三座、旺角帝丰皇殿六座、牛头角下村桂华楼、杏花村第12座、将军澳广明苑广宁阁、屯门田景村田翠楼和天水围天盛苑盛勤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一次都改变未来。 谁的生日歌， 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旷野歌。谁的生日多？谁见过更多？那记忆方是我。 泰哥今次嘅作品入边咧，系想探讨我哋短暂嘅生命当中，每日每刻都做紧选择，唔同嘅选择带嚟唔同嘅连锁反应，人生就系由我哋嘅抉择去组成。作曲编曲雷有辉，填词殷葵，监制雷有辉、殷葵。 怀念某次某个我在青春的空间度过。 上晚上一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雷有辉《平衡空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啊。咁啊，今日咧开始节目之前咧，有少少嘅说话想同大家讲嘅，系啦，咁就有啲消息想宣布同大家。咁啊，希望大家即系相可以熄咗个音乐先，即系相对地认真嘅，系就系、是、跟住落嚟讲嘅话题咧，信则有，不信则无嘅。純粹統計學，係啊，信則有，不信則無。 係嗱，即係啲時間天氣可以自己睇啊。 係啦， 紫微斗數都可以自己睇啊。 因為話説啦，今日咧就係、是、想分享啦，小弟啊，上個星期啊，唔係上個星期咧啊，早兩日嘅啫，早兩日啊。有一晚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咁啊多谂下先，因为全家人即系应该话女朋友瞓咗啦，咁啊自己一个就喺厨房嗰度咧就系、是、开咗罐啤酒， 哦、 然后啊。真系唔知点解无啦啦咧就话啊，不如算下命先。你知道我哋不嬲都有睇噶啦，我有时同你两个都唔系不嬲有睇啊，我哋两个不嬲都有讲起呢样嘢啊。咁啊，之前都系睇嗰啲唔知你唔知八字啊，定系唔知你条命有几重啊？ 我记得你帮我睇基业全无，去到唔知几多岁之后入赘咗之后，条命就转到真 系 好记得。 系啦，基业全无，阿爸阿妈冇嘢留俾你嘅，好似系三两几啊。因为嗱，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嘅风水学命理啦，应该用咁啊，所以就话信则有，不信则无啦。咁啊，大家当故仔听啦。咁啊，有啲人就话即系叫做个量越重又越好嘅，即系你个人够唔够啊？咁亦都有啲即系师傅嘅说法就话哦，如果你条命太轻嘅话咧，就好容易有危险啊，甚至乎好容易会即系嗰啲阴阳眼啊，剩咧就其实嗰啲人就本身个命格太轻啊，就会有嘅。 个数值系 啦，咁啊，但系数值大概我估我见嗰个表，我谂最重系五两多啲，五两多啲已经好重。 咁、哦、啊、OK ， 我有见过一啲嘅讨论区嘅 post 咧，就系话某某高官。嘅時辰八字咁樣，咁我唔知佢如何得知個數據，咁大家當古仔聽落都唔知係咪真係嗰個高官啦。咁睇返佢條命又真係幾重喎、即係五兩幾咁樣。咁就啲人話哦，咁可能你要有返咁上下嘅個命嘅重量 先食得起， 你先可以做到呢個地位，即係呢個社會賢達、即係你攞返以前嘅嗰個標準，就係你做官是朝廷命官，是一个叫做高高在上的一个概念来的嘛。咁、 啊、 所以就话如果你做到官某程度上你条命都不会差得去边，是不是？即当然而家的官有很多的解读啦，是不是、即公务员我哋都已经叫官啦。是啦、 啊、 我哋的监制啊 都是官、啊、 都是官来的、啊、不知道他条命怎样呢、啊、真的我真的。 有機會幫佢算下先， 算下唔同嘅人嘅 咩，同你算數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咁啊小弟好似係四兩幾嘅。咁啊，有啲 friend 就話其實四兩幾，佢睇翻就係可能係如果係一個叫職場上嘅揾錢能力，我哋以錢嚟計啦，話曬香港一個資本主義嘅社會，就大概可能個人工係可以揾到6-10萬左右一個月咯。 我都好 good 啦， 我哋呢啲窮人梗係覺得 good 啦。但如果你嗰啲五兩幾啊，四兩。I 六四两 I 五两咁啊，唔同讲法啦。咁你三两几系我谂 average 咯，即系如果你照计，其实四两三两八三两九已经系 average 嚟先噶啦。咁有啲人真系再低啲，可能我都记得有啲 friend 算过，好似都系得三两几咁样。咁啊二两几或者极端啲五两几六两几又系另外一个嘅极端嚟嘅，唔系真系咁容易有。咁所以我记得我嗰阵时去台湾。即系拍嘢嘅时候，有喺个庙咧，有间济公庙定唔知啊？唔系济公庙啊，啊唔记得边座庙啦。咁然后咧，佢就免费有派嗰啲流年运程啊，书。咁佢最尾嗰度咧就有教你算呢个嘅两数嘅，咁就计你嘅出生年月日八时辰。咁然后每个年又会有几多两，月又值几多两，时又值几多两。咁然后就去计嘅。咁呢个系相对地都几多人去计嘅一个叫做算命方法，咁啊開始呢幾年聽到啲 friend 就喺度講，喂，其實仲有一樣嘢叫紫微斗數噶，係啦，咁啊計紫微之後啊，就還珠啊，就係呢個還珠格格衰。 你中意啦，系啦，你四两几，你有牙力噶，你咁份量咁重， 咁啊，所以即系嗰日我200几磅添啊，咁跟住之后嗰日就即系自己上网喺度睇紫微斗数嘅嘢，咁其实一开始系睇唔明嘅，咁啊直至到真系即系揿咗你，又系其实揿你嗰啲出生年月日啊，时辰啊，揿入去，咁然后咧就开始睇，就学自己睇啦。点样学自己睇咧？其实我睇嗰个版本咧，我唔知有几多个版本啦。我睇嗰个版本咧，佢就12个格仔嘅，而每个格仔咧都会写负责系咩宫咩宫嘅，即系例如佢会分命宫啦、福德宫啦、田宅宫啦、父母宫啦、子女宫啦、兄弟宫同埋夫妻宫、财帛宫、宅厄宫同埋呢个迁移宫，即系唔同嘅宫就代表唔同嘅嘢，你人生唔同嘢。例如命宫，如果照字面睇咧。就是你条命啦， 条命 系啦，即系例如你嘅性格系点啊，成啊，咁啊夫妻宫好明显就系夫妻宫啊， 子女 夫妻宫就系夫妻宫啦， 子女宫 系啦，咁有啲即系你当然有啲，其实因为你嘅人唔系纯粹话哦呢、這个方面就呢个方面，你只系交错咁影响噶嘛，即系例如财帛宫，我睇咗一啲。因為而家最方便，即係以前你要學呢啲嘢，一定係去上堂或者揾師傅去學噶嘛。咁但係而家你真係上網 Google 三隻字財帛宮， 你已經揾到 你已經揾到財帛宮係點解啦？即係例如一啲嘅網民會寫啊，或者啲師傅都會寫。咁財帛宮最簡單嘅理解就唔係純粹話你嘅收入，係你嘅 去到理財，即係啲嘢 你嘅理財啦。 因為你收入咗，你留幾多係 啦？你嘅理財觀念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哦計，如果你話計會唔會發達嘅話，咁其實就係睇可能隨時睇你嘅福德宮加財帛宮。仲有一个叫田宅宫嘅，咁田宅宫就系睇你即系有几多田几多间屋企，即系住屋嘅问题啦，即系个概念。咁当然香港地啊，我嘅田宅宫一定系好低分啊， 大家都好低， 长期抽唔中居屋咁样，系啦， 冇嘢，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嚟个简单几个，即系例如小弟嗰个福德宫咧，即系个福德就系你个人个福啊，或者你。有几多嘅好运唔好运啦，最简单嘅理解。咁其实好运唔好运都唔系一个正确嘅，但系容易系一个我哋叫做匿文啲嘅角度，就系你个人平时嘅运气或者你嗰啲福报啊咁样啦。因为其实如果你再仔细去算命运福德，其实几样嘢嚟噶嘛。好啦，报喺中间再报到佢信则有不信则无啦， 因为福德 好复杂。其实真系一个你当一个中国嘅传统嘅统计文化去理解，系几得意嘅咁样。咁然后就小弟就紫微升入福德宫啦。咁然后你就去睇咯，哦，你就去 Google 打，真系噶，其实好简单嘅 ，Google 自己打紫微入福德，或者紫微化权就会解啲。解俾你聽係點解咁樣咯？ 咁我依個位舉手問一問，所謂個紫微升入去頭先嗰個福宮咁，咁福宮頭先你講咗定咗，即係佢有12個係啦。咁嗰個紫微其實係從何而嚟？佢係咪 fix 死？點解係你？ 佢應該係對住你嘅時辰八字，即係我嘅時辰八字就係有紫微升入福德宮啦。因為理論上佢係計你嗰陣時嗰個天文現象啊嘛，即係嗰個古人嘅說法就係你出世嘅時候個紫微升就喺嗰個位咁樣。嗱，簡單概念，實際係咪咁樣我唔知啊，但係簡單。 如果以一個 layman， 我哋最容易入手 理解就係咁樣， 深入淺出就係咁樣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玩一個遊戲，攞咗1990年啦。12月18日， 唔好讲个时辰啦， 唔好讲几点啦， 唔好讲几点啦， 一阵间有人落你降头。 虽然你调翻转，你逐个逐个时辰 check， 你想 check 你都可以 check 得翻转头波先啦。 系，我哋就系斋讲啊。 系， 你想听边个公啊？ 头先系咪有讲关于钱噶？钱公系咩话？ 冇啦，不如听夫妻公啊。唔系喎。嗱，如果根據網上面提供資料啊，因為我小弟都係唔係即係嗰啲傳統， 係 都唔係嘅。而家我問一啲 friend 咧，佢如果學呢啲嘢，有最近識咗啲朋友，佢學呢啲嘢咧，佢其實都係攞上網攞 apps 去計嘅啫。 做個 reference， 即係以前就話真係攞支筆喺度計，但而家好多時真係電子化咗，咁就用電話去計啦。邱國盛夫妻宮，太陽入夫妻宮，代表啲咩咧？太陽喺夫妻宮，晚分為二。主妻能吃苦耐劳，对配偶的感情趋向平淡、自私淡薄，若果能安于平淡亦能白头到老。 安于平淡白头到老，这个我觉得似、如果真的 还有个文昌星入这个夫妻宫、 文昌星 这个就我觉得挺准的、文昌入夫妻宫，男命有吸引力，有气质，玩弄感情，感情随心情之变化大，有共同文艺气息，是不是好衬射手座呢？感情变化，心情大， 有咩有吸引力 啊 嘛？ 系啊， 哇！ 仲有个天马星，天马入夫妻宫就是配偶居远方，系啦、啊，咁啊随时常出远门。 哦，即系要找一个成日飞嚟飞去嘅空姐。空姐 feel 啦，居然門，即系头先你讲嘅三样嘢喺我条命 嘅夫妻宫入边， 就喺夫妻宫里边啦。 系啦， 哇，系咪冇啦？系呢几样啫嘛。 其他嗰啲就有啲复杂啦， 系啊，简单啲。OK 啦，唔好咁快啊，冇乜所谓，到时再算啦。 事业宫啊嘛， 好事业宫，你， 好紧张系咪？ 好惊啊呢啲嘢。 喂， 系咩？好嘅， 巨门于事业宫， 巨门于事业 ，OK， 以口才或学术、技术交通为业。 哇， 如果啊可以由专门技能发展，或者可以成为医师、法律家、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星上艺术上发展，以超人的头脑、灵变的口才上得到成功。 哦，做官我应该要其实 系啦，或者做帮会领袖同埋宗教宗主。 我写啲后援会嘅会长， 会长帮主，我哋以后改，我是你的后援帮主， 系帮主。靠呢个独特嘅口才同魅力， 系啦，即系主星诶，仲有个太阳入事业宫咯，就系、太阳为官禄主，但不专一业，喜欢工作复杂者，故适宜从事外交、贸易、旅游、补习、经理等等，天天可以面对不同客户嘅交际行业， 系啦， 亦都系企业人才嚟嘅。咁啊，切记咧，化忌而上班族，唔知咩意思啊？即系因为有啲字其实都几复杂嘅，系啦，咁样有当然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今日嗰样嘢就系大家有兴趣去睇，咁啊冇兴趣咪当古仔或者了解呢、這个中国文化艺术，因为想表达嗰样嘢系，其实个重点今即系呢半个钟想表达嘅重点系在于，其实好多时我哋学习嘅好多嘢咧，即系呢啲相对地叫做传统嘅嘢。即系算命啊，或者我哋有时候可能啲风水啊，甚至乎可能再普通啲，例如可能如果你要结婚嘅，过大礼点做啊， 择日、 或者择日啊，甚至乎我唔系啲风水命理啦，你即系屋企嘅家具维修啊，或者简单嘅煮道菜啊，其实你真系上网打 Google， 你识得揾 keyword 咧， 你系揾到。 你只要中文有翻咁上下，即系除非你话俾我知你会考系 U 咗啦。或者 app 啦，你真系唔明白。如果唔系，其实你有翻咁上下 A B C， 你其实你中文攞 A B C， 你一定睇得明嘅。即系例如我都系啱啱照读，哦，适宜从事外交、贸易、旅游。当然有一两个字你系唔明嘅，即系咩太阳、太阴加六吉，即系官居一品。 嗯， 咁呢啲你唔明紧要，但系因为我已经睇咗上面，我已经开心咗啊嘛，系咪先？我睇咗上面，超人嘅头脑，灵变嘅口才。我已经开心咗啦，睇唔明咪由佢咯， 都系求啲揾啲嘢自己开心啊嘛！你听呢啲，我所想财啊，你讲俾我听啊！ 你要睇财八公定福德公啊？ 系咪财紧要啲？ 财八公系理财咯。 啊，我想知有冇得赚，有冇得赚大钱咯？ 天同在财八公，主白手兴家或者薄资起家， 基业全无。 诶，呢个几好、啊，众名兴利，衣食无缺。大家都知道做电台嘅。众名兴利呢四隻字代表啊，仲唔系电台？ 大家都是想有些人认识一下， 是行出街 几多钱一个月，大家心照啦。 最近行出街什么，我妈很喜欢听你做节目，你才中名。 好啦，刘韵幼年和晚年就几好，但青年和中年就不利啊，要努力工作。 Oh no. 是啦。 Oh no. 咁跟住之后我都睇唔明啦，有意外。如果加有時佢如果加幾個星有啲 combination 咧，即係好似我哋打機咁樣有加成嘅，咁所以佢就寫如果係有加埋例如有加呢個嘅殺星有我唔識啊呢個真係，總之佢有擎羊地空地劫同宮，就會唔知點樣損失錢財之外咧，亦都會有男命不利同女性合夥咁樣咯，即係佢有時嗱呢、這個就 有條件 係啦，即係例如可能如果你有個蘋果。然后在同一个宫里加多个橙的话呢就可以有 cocktail 咁样出咗嚟啦。咁咪咁嘅意思，但呢个就当然就再复杂啲啦。咁仲有文曲入财帛囉，就文艺学识美貌桃花，利于参加考试同埋学术研究活动。 我好唔趁我呢啲学术研究。 化科升入财帛宫，可得贵人科命教化，动争取功名，但有雷声大雨点小之象。 你唔讲呢句咪好似啲， 我都系好似啲算命师傅咁样。其实小弟都系医书直说啫。正所谓命运在你手，永不低头。 可以改变嘅啫。 系啦，信不信由你啊。 你自己睇完之后咧， 我信啦。 我想知道个即系感觉系点样啫。 小弟咧最简单，我睇咗几只字啊，已经好高兴啊，唔睇落去啦。会发达，唔系当然佢唔系咁显白啦，即系呢啲古书唔会用发达呢，唔会用发达呢两只字啦。佢写会嗱，我小弟条命系会富，但唔会贵咯。咁我就即刻上网 search， 亦都真系即系喺睇呢啲古文。其实我小弟几中意睇古文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当然佢未到文言文啦，但系佢都系啲即系古人或者啲旧派人写嘅啲文字。究竟富同贵有冇分别嘅咧？哦，原来富同贵系有分别嘅。富是代表你有钱，但贵是代表你在一些上流社会或者本身有 皇室的感觉，即是你在一个贵格上，即例如我们有时见到女孩子走出来好像仙气飘飘这样，她就贵格上了，但她未必有钱的，有权你可能见到她可能是在一些叫做低收入地区出现，但你走出来 feel 到她是一个公主格这样的、不是公主病、 是公主格、 也不是公主道、是公主格、小弟这些呢简单两只字，唔系富贵格，系土豪格，即系咧 个一定唔系贵噶啦，即系嗰个外边 系啦。佢话系有钱嘅会迟早，咁啊，但系嗰个感觉就系、是、嗰个感觉就系你会有钱，但系你个人唔冇嚟贵格咯。咁、我同啲 friend 有讨论起嘅，佢有个 friend 咧就系佢系贵格。但佢冇錢喺佢條命入面嘅，咁咪佢就話，因為好多人都以為佢好有錢啊。 哦，就係、是、嗰個貴格散發出嚟。 而佢亦都真係好闊綽嘅啲嘢，即係佢唔會斤斤計較。誒、哎，得啦，攞去啦，出手好闊綽， 就以為個底好好啦。 係啦，以為個底好好，但 sorry， 其實佢好窮噶。所以究竟你要富定要貴？即係所以好多時我哋例如學中文咁樣啦，有時例如語言，其實語同言係兩樣嘢嚟噶嘛。咁就係喺睇呢啲文嘅時候，你就可以學識哦，富同貴唔同，語同言係唔同，或者財同富、福同德、命同埋運又係唔同咁樣。咁所以就係話今集啊，唔係要導人迷信，係叫大家好好啊，利用呢個網上嘅搜尋平台啊，學習我哋中國啊偉大嘅文化， 同埋要讀多啲書，識多啲字先睇得明。 係啦，小弟 A level 攞 A 嘅， 我都係。不过你问我命同运点样分， 我都唔识分， 唔识分。所以今日讲到呢个题材，用呢一首歌呢四个字送俾大家。 我以为是有种添， 唔系呢四个字就系日月无常。 九真女一世都是粉碎，逝去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黑布遮掩大去，白日来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来相会变，又会增住，白云过去，见山飞山见天池，黑夜白色死相对，摸上落地上自由。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过海段听日通车，港铁今日举行通车庆祝典礼。行政总裁金泽培说，东铁过海段是新的线路，乘客可能需要时间习惯，但相信列车服务足以应付客流需求。港铁亦会密切监察，适当调度列车服务。扩建后的金钟站容量几乎扩大了一倍，相信可以令转线安排更妥善。他说东铁沿线月台已经进行加固工作，等过海段通车，并确认新列车在东铁沿线各月台的最佳停车位置后，下一步会分阶段在原有月台安装幕门。金泽培又说，票价调整机制正进行检讨，港铁会继续听取持份者意见。至于罗湖站北移的事，金泽培说，这个是香港和内地政府的规划，港铁会全力配合。玛格尼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说，在他接触的大约130宗儿童新冠康复者复诊个案中，有10%出现怀疑长新冠症状，包括记忆力变差、失眠、难以集中精神，部分出现认知问题或者精神问题，要转介精神科跟进。亦有儿童康复者出现头痛、气促、咳嗽、易疲倦等。医管局和港大合作，会筛选部分儿童康复者进行磁力共振，了解新冠病毒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关日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指，要求师生每日回校前做快速测试是非常好的做法，可以避免受感染学童将病毒带入校园。但他指出，现时3至11岁儿童接种比率只有大约71%，情况好不理想，强调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和后遗症，亦有助感染后的长新冠症状康复。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说，在上星期五旅发局年度旅业简报会上，向超过3200名本地、内地和海外的业务伙伴讲述香港的最新复常情况，以及介绍未来的新景点及推广活动。他指业界对未来旅游业发展全新的旅游基建和体验充满兴趣，期望和旅发局携手推广正面信息，为未来重启跨境旅游铺路。彭耀佳本台节目《香港家书》说，随着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今个夏天启用，旅发局会延续西九龙推广，并增添崭新元素。他说今年是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旅发局会举办和支持更多大型盛事，包括美酒佳肴巡礼、国际级运动盛事香港单车节和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等。警方瓦解一个本地借贷犯罪集团，共损失金额是190万港元，拘捕22人，被控串谋诈骗和洗黑钱等罪名，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犯罪集团涉嫌串谋两间本地持牌财务公司获取借贷人资料再致电诈骗，形容这种犯罪手法较少见。警方提醒市民，如果有需要申请贷款，要联络持牌公司或者银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稍后骤雨减少，早上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将军澳道落斜去观塘方向，近蓝田消防局对开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呢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电话机楼。咁另外咧反方向去将军澳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就喺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蓝田消防局对开快线有意外，影响到而家车龙啦，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电话机楼。驾驶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另外咧，反方向去将军澳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跑马地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挤塞，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挤塞，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飞林明道天桥去湾仔方向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英军中心。喺九龙区方面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家庭医生陈永恩， 精神很难集中啊，一些这样的症状我就称他为老母。首先第一不要担心先，咁就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咁作息定时啦，另外啦就是一些适量的运动啦，饮食方面啦都要均衡啦，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即是令到自己会心情会好一些。刚才都讲嘛，其中一个病症觉得自己好自记性好差咁，如果需要的重要的资讯记低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V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 Up Motor Learn， 简称 VNA。在这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Candy 曾经参加过全民造星三，色彩缤纷的头发令人印象深刻，梦想是染齐美少女战士咁多个角色的头发的颜色。嗱，唔好以为佢中意美少女战士就一定好少女，刚烈起上嚟都真系好刚烈噶。对住刚柔并重的 Candy， 你又能唔能够触摸到佢谂啲乜嘢，成为佢爱情世界的地场位呢？ 咩地场位啊？ 咪礼服蒙面盒咯。 哦，我系唔知咩胃病嗰啲啊，即系十二指肠啊， 鸡王道十二宫之后就有十二指肠嘅地场位啊， 跟住之后 天灵盖啊嗰啲，系啊，即系佢个角色啊，总之用翻礼服蒙面盒啦，系我底下即刻捞咗地场位啊。 我以为咩嚟添 啊？咩位咧？咁啊？ 咩位？ 今日我哋 BNA 啦，就有阿 Candy 啦，即系之前我哋都有出现过喺我哋呢一度嘅嘉宾啦。咁啊，今日就阿一负责去玩， 同佢呢一个嘅 dating， 呢一个今日嘅设定咧，就系佢嘅生日会啦。 今日瞓醒觉，明明出面嘅天色有啲暗，落住微微雨，但你眼中嘅世界系阳光普照嘅，因为今晚你有一个期待咗好耐嘅场合要去，就系 Candy 嘅生日会啦。你哋两个系朋友搭朋友介绍而相识嘅，识咗冇耐，你就已经觉得 Candy 呢个女仔真系唔错。不过净系你中意人啊唔够嘅，最紧要系人哋点谂啊嘛。不过佢明知你对佢有意思，生日都请你去，你心里面已经 FF 紧 Candy 都对你有意思啊。谂到呢度，你都忍唔住对住块镜甜笑咗出嚟。哇，搞唔掂啊！你呢个样真系好猥琐啊，都系做翻啲正经嘢先啦。今晚去生日会，梗系要着好啲，靓靓仔仔去见 Candy 啦。打开衣柜，拎住几套衫喺块镜前面左拼右拼，最后你会拣着边套衫去呢 ？A 运动褛加运动裤，够 sporty， 一睇就知你好健康啦。B 日系恤衫加阔脚裤，着起上嚟有啲 style。应该是吸引到女仔的。C casual 白 T 再加牛仔裤，简简单单咪得咯，你先有内涵噶嘛。 好啦，第一条问题，你会拣点样一个配搭？ 嗱，首先 Candy 两只字，爽朗，佢早两三个礼拜前都揾我嘅，问我去唔去饮嘢。成班人嘅， 唔使遮大头盔咯。 你可唔可以叫埋波胜嚟咁样？成班人，我话我呢排有宵禁令咁样， 迟啲先啦。再 因为早排犯事太严重啊，喺屋企呕嘢，仲要有啲 Big Mac 呕埋出嚟， 自己咁自己捉啊， 系啦。即係好似你啱啱個叫做個人簡介嘅時候嗰度寫就話，即係雖然美少女戰士，但佢絕對冇嗰個少女心嘅， 光烈嘅， 係啦， 嚟啊 嚟啊！ 哦，冇晒时间啦，即系嗰啲嚟嘅。 系啦，对住咁你都觉得佢系一个爽朗啊，两个字啦。同埋有一次去过佢嘅 party， 都 feel 到佢系嗰种饮啊，嚟啊， 系啊，嗰次就系佢生日 party， 所以我哋就 set 个情景就系佢生日 party 啦。 我会封咗 A 先嘅，佢唔似系啲会做运动嘅人啊， 即系做到 即 系 呢啲做呢啲音乐人，一定系晚晚即夹 band 玩到好夜啊， 系 唔会有日头嘅运动嘅， 所以运动。装就唔系嗰个套路啦， 我觉得一系 B 一系 C，我拣 B 先啦， 即啲入系嘢嗰啲啦， 即系有件，即系唔系入系嘢，我纯粹个脑海入边系你除咗嗰、那个叫做一件普通 T 恤之外，你起码多一样嘢喺个面嗰度啊， 有个 layer， 有个 layer， 有个 layer， 要加 layer 就有 style， 呀， 系 ，if you have a layer， you have style， 呀 ，sure， 所以 C 就你觉得 sure 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C 就唔谂啦，太又系太普通 了。唔系 C 系第二咯，但我会第一个 follow 咗 A 先，咁喺 B 同 C 中间叫做挣扎求全咯。都系嗰句啦，我喺我立场第一条啊，从来都系四只字：投石问路。啊，啲中文今晚几好， 几好啊！不过有时 唔系 ，sorry， 系啲中文不嬲都咁好， 今晚特别好。不过好多时候你投完石未必问到路，系啊，你问唔问到啦？究竟系咪 If you have a layer？ 投石问罪我系， 听下 Candy 会快边一种？ 我就会比较想去着 C， 即系 casual 啲嘅白 T 牛仔裤。点解呢？因为我会觉得最紧要大家都舒服啦。因为即系可能你嚟斋会又会饮酒啊，剩啊咁样。其实其他即系容易。太荒謬的衣服呢，你會很拘緊整個人，我想那個男仔來我的生日會都是 relax 啊 chill 啊這樣。為什麼不選運動褸運動褲這樣呢？就是因為覺得他好像來到呢就好像不是for玩，或者他是好像做完運動順便來啊，那個感覺就好像不知道，可能他會成身汗啊，這樣會不是那麼舒服啦。為什麼會不想日系恤衫闊腳褲呢？其實我自己個人就會覺得這樣是比較formal一點的打扮啊，所以是咯，即係同我頭先講一樣，我想去嚟嘅都係 chill 啊、relax 啊、casual 啲、開心啲、舒服啲。 唔係啊，我一啲都唔荒謬啊！ too much style。 一般嚟讲咧，我就比较中意男仔嘅打扮咧，偏向 casual， 有少少搭配咁，可能系 T 恤啊，跟住牛仔裤咁，跟住然之后可能加件马甲咁样嗰啲都 OK。波鞋咯，其实我就系啊，比较中意呢啲。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今晚去生日会，仲要系见你中意嘅人，点可以两手揈揈噶？唔通同 Candy 讲，我就系你份礼物啦，嚟啦，拆礼物啦，咁样咩？太老土，太呕心，太冇诚意啦！所以你提早出门口，去咗 Party Room 附近嘅商场拣礼物。虽然你知道送美少女战士俾 Candy 咧就实冇死噶啦，但可惜啊，冇乜新意。所以你喺商场嗰度兜咗几个圈之后，发现有三样礼物最似 Candy 会中意嘅。最后你会买以下边一份礼物做佢嘅生日礼物呢 ？A 一支靓酒，今晚一月不醉无归啦。B 录音用嘅咪，价钱都唔平，银码就等于你嘅诚意啦。C 染发剂，能够见到你中意嘅人为你转一个发色。你觉得呢件事真系好 sweet 啊！ 一定抽咗 C 啊！ 唔要染发剂， 佢嗰啲头发咧唔系你自己染到噶，佢要漂啊又剩噶，一阵间搞到佢甩头发就唔系咁好啦，系咪先？所以我第一个一定系抽咗 C 嘅，佢头发好即系叫咩？虽然你见佢系咁染。但佢好鏡錫自己的頭髮㗎， 因為都傷嘅，其實 係啊， 照樣成日都 係啊，你揾一下我望一望，哎呀，甩咗啦已經， 一試一整啲拍佢頭，跌咗啲嘢出嚟， 跌咗啲美麗出嚟， 哇，你都唔用啊今日。 所以我第一个一定抽抽 C 嘅，即系究竟 A 定系 B 啫？即系你见佢啱啱第一条问题答啊，嚟啦 party 梗系饮酒啦，想你开心，其实第一下一定系 A 嘅。好合理，一定是 A 嘅，即系佢仲要系即系据小弟认知或者据我啱啱所讲啦，佢早两三个礼拜啊先约我饮嘢啫嘛，系咪先？ 系， 唔通真系饮水咩？ 饮奶啊！ 咁所以 A 真系好合理，但系会 A 太过合理咧？即系嗰个叫做你 as 一个普通朋友咁，我对 Candy 冇意思，我梗系送支酒喂，开开心心啫，即系好似阿 O 啊，去亲嗰啲。friend gathering， 喂，新居入伙又送酒， 买埋一箱喺度随时用啊！ 佢生日，喂，又送酒，秋年啊，唔知边个啊，生咗个仔啊，佢都嚟，喂，送啲酒俾你。嗱，蒙慧亮呢啲就一定系送酒嘅。OK， 咁但系送录音亦都真系好系嗰啲叫做即系情侣之间知道你呢排工作上需要啊， 贴身啲嘅 系啦，即系例如系咪我哋嗰时访问 Robin 啊？佢男朋友送房 整歌 software 唔系防毒软件，系整歌 software 系啦，咁都真系好贴心嘅。不过我都系拣 A。 我生日咧就会想个男仔送嘅礼物系B 啦，录音咪啦。我个人咧就比较实际啲嘅，即系如果即系收礼物嚟讲，我就会想系即系我实际嘅意思唔系金钱啦，系我真系用到嘅，而且呢样嘢可以摆得耐啊，亦都可以可能间唔中俾我可以见到你嘅心意，其实一路都比较长久嘅嘢啦。咁 你唔好饮 啦。点解我唔拣酒咧？即系虽然我好中意饮酒啦，但系因为酒真系饮落肚就冇，同埋好容易。你一生日會咧，你攞支酒過嚟咧，就大家一齊 share 咁。但係我 suppose 嗰個男仔送俾我嘅嘢就淨係 for 我自己用咯。咁點解唔係染髮劑呢？其實咧都同頭先嗰一樣，就係你好快用曬一啲消耗品嚟嘅。同埋另外一個點就係我染髮有 sponsor 嘅，係唔需要有染髮劑嘅。 好實際啊！呢啲位 我印象中。追我的男仔送过最 sweet 的东西是一个耳机，好像是一个蓝牙耳机来的。但是最 sweet 的是什么呢？其实 係因為其實我同嗰個男仔咧行，即係曾經行過一次街，我就話哇呢、這個耳機好靚啊！但係其實我一路都冇要求佢買嘅。咁跟住然之後咧，有一次啦，我同佢飲酒啦，咁其實我就飲醉咗啦。咁當時咧，佢送我翻屋企，咁然之後我已經係醉，應該係醉到不省人事啦嗰一日。咁但係咧，佢冇因為我飲醉咗，所以意圖不軌或者佢想做啲乜嘢。我第二朝醒咗嘅時候，就喺我床頭就見到呢個耳機，而呢個男仔佢冇留住喺度過夜咁樣咯。其實可能 sweet 嘅唔係個耳機，係佢呢個動作，即係佢呢個行為。最把鬼。我真係想不到，即係可能真係把鬼到我已經唔記得咗。 哎呀，答錯咗咯，下次努力啦。終於嚟到生日會啦，喺現場 hea 咗陣，你發現 Candy 果然係你中意嘅女仔啊，佢嘅男人緣真係好強啊！嚟到嘅男仔个个都排住队咁样埋去同佢倾偈啊，饮酒，搞到你完全揾唔到位埋身啊！点算呢？你又唔系佢边个，可以点做呢？唔得唔得，快啲谂啦！你话晒都 I Q 二百噶嘛？呢啲湿碎嘢边可以难到你噶？快啲谂方法啦！啊，有啦！既然你唔可以霸住 Candy 啦，其他人都唔可以，一要玩 Party Game 啦！一切都逃唔出你嘅手指啦，终于成功抢翻个科翻嚟啦。而跟住落嚟玩 game 嘅时候，你觉得做啲乜嘢系可以吸引到 Candy 嘅注目呢 ？A， 针对佢做欢喜冤家嘛，成日睇嗰啲戏，啲剧情都系咁样样噶。B， 做 MC 主持大局，展现你威猛嘅一面。C， 扮傻仔氹大家开心。Candy 见到你个人咁灰鞋咯。话唔定中意多你两钱重啊！ 生日会上面就玩起一啲 party game， 大家一齐参与噶啦。你会用边一个 approach 咧？重复一次 A 就系即系针对住佢做一啲欢喜冤家啦。B 就做 MC 主持大局。C 就系即系。搞下笑咁样做小丑角色咁样氹所有人开心， 呢、這个有难度、但其实你第一下问我咧，我会 fold 咗主持嘅角色先嘅、做 MC 其实真系唔系识到女仔噶，即系就好似 唔好以为咁吸引系嘛？ 唔系做嗰啲电台主持其实唔系咁吸引嘅，通常啲女仔都系话我阿妈好中意你，同埋我阿嫲或者我阿婆好中意你。 如果阿婆嘅八十大寿做 MC 主持游戏咧， 哇！或者 Candy 嗰时已经八十岁啦，佢大寿，我就走去做 MC， 咁样啊，好中意你啊，阿一咁， 同大家玩大抽奖咁啊，你又受欢迎啦。 但系问题， 十大寿 个十八廿二嘅细路女系唔会留意 MC 嘅，始终 MC 你好似嗰个叫做。 抽离啲嘅系咪？ 系啊，抽离啲嘅，即系 因为你捏住个 flow 多啲咯。 系啊，系 啊, 啊， 你唔可以咬到嘴啊。 系啊，我觉得一系 A， 一系 C。唉，今日又系永远都系嗰啲争一步争一步 ，fold 啱咗但系拣错咗剩低。 通常二拣真系最难。 系啊 ，fold 啱第一下噶啦。而家你投石问路条路都冇啦。 我觉得系 C 啊。我觉得系 C 啊， 即系搞下笑啊。见大家咁紧张啦， 因为咧，因为嗱，你我个分析啊， 最呢个游戏最好听系分析， 最新消息啊，简直系。咁啊，我嘅分析系点样咧？即系因为佢系爽朗型嘅女孩子嘛，即系身边一定不乏一啲男孩子同佢即系叫做 斗下嘴， 斗下嘴啊，玩啊嗰款，即系例如我哋嗰日去佢嗰个嘅生日 party， 好似之前去嗰咁，咁啊入边都有啲 artist 朋友同佢斗嘴，但系你明显地咁真系 friend 嗰种嘅 friend 仔玩， 系啦，即系好似系咪阿布啊， 嗯， 系啦系啦，咁咪就系 friend 仔玩咯，咁即系佢身边其实有好多呢啲嘅男仔啊，或者你嗰日都见到佢有啲 friend 行嚟，喂饮杯咁啊拍一拍人哋膊头，即系佢一个咁爽朗嘅女孩子咧。即係呢一種，佢覺得真係變佢 friend 鬆咗，佢就會同你做呢樣嘢啦。 所以如果你同佢做呢樣嘢，你就係只係成為咗 friend 鬆嘅其中之一。 係啦，咁反而啊， 如果你喺大家面前引到佢笑，佢偷偷咁留意到你啊、嗯，引到秋香姐嘅回眸一笑啊，只要佢笑唔系笑你白痴嘅，咁就得啦。就算笑啊，都系笑你系一个白痴咁样，好似秋香姐话斋啊， 三笑留情 系啦，哦，几好，你加一分，好嘅， 所以你系拣 C 系咪啊？即系做一个氹大家开心嘅角色， 系系系。 如果个男仔提议玩 party game 咧，我就会比较中意佢做 MC 主持大局啦，因为咧其实。我都幾中意男仔係可以hold 住個場嘅嗰種感覺㗎，即係好容易喺呢個位置，我會覺得哇好叻喎！咧佢好似好熟悉遊戲規則喎，佢亦都係lead 住大家去做呢件事啦。咁有少少呢種崇拜好似嚴重咗，即係總之會有呢種哇好叻啊嘅感覺，同埋佢做 MC 主持大局嘅話，佢就可以。take care 我咯，点解唔中意佢针对我做欢喜冤家？因为其实咧，我都会中意个男仔同我斗下嘴嘅。但系如果佢成场 game 都系针对我嚟串咧，会令到我唔舒服咯，即系会感觉上喂，其实你如果你真系中意我，其实你会唔会即系我唔介意你串我，但系即系都要有个限度咯，即系适当嘅时候你都要 take care 翻我咯。點解會唔中意佢扮傻仔氹大家開心？係因為其實大家出嚟玩都係做自己，大家都係 chill 自己，都係 relax， 咁冇必要去扮傻仔去迎合大家去開心。如果係咁，其實佢自己可能都會唔開心咯。咁所以我會偏向佢開心之餘，大家都開心咁樣咯。我覺得玩 party game 會唔會是一個親近我的方法？我覺得不是，我個人很簡單嘅啫，唔好玩啲咁複雜的 game， 就簡單。總之就適中猜妹飲酒就最好啦。我喜意玩的 party game 就最緊要飲得多酒咯，係即未必是我的大家啦。不過咧就提提大家啦，未成年就不要飲酒，就算飲酒咧都不要飲咁多，不要飲過量，同埋記得飲咗酒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揸车啊！ 哎哟，答错咗咯，下次努力啦。 就这样。

唔好吸烟，同埋避免饮酒啊！ 实力横跨音乐、创作、跳舞，凭三个人嘅力量，打开日本艺能界嘅天空。发挥团结力量，用热血成为偶像。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条号》三人行组合音乐特辑。 B M 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d Blood Mortal Learn， 简称 BM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Candy 曾经参加过全民造星三，色彩缤纷的头发令人印象深刻，梦想是染齐美少女战士这么多个角色的头发的颜色。不要以为她喜欢美少女战士就一定好少女，刚烈起上来都真的很刚烈的。对着刚柔并重的 Candy， 你又能不能够触摸到她想些什么，成为她爱情世界的地场位呢？ 只是输到胃出血啫， 全炒 我而家系出血胃啊，唔系地肠胃啊！啊，人生 系冇想象中咁易捉摸咧，佢 系啊，冇咁易捉摸， 冇想象中 唔系咁易捉摸嘅。 成日要我见咁多女嘉宾，好似一定好熟悉吓，唔系咁容易。 不过唔容易噶， 你又仲有三条， 不如你估你今日自己会啱几多条啊？ 会唔会再次出现啊？ 零分啊！ 真是经典，相隔了几个星期 啊！嚟啊，可唔可以破蛋啊？嚟第四条啊 ！Board game 玩到咁上下，你觉得同 Candy 嘅距离拉近咗好多啊？提议玩 board game 果然系明智之举啊！喺你佩服紧自己嘅同时，你觉得系时候进一步氹 Candy 开心啦。古语有云 ：Party game 三宝，嚟 board game。麻雀仲有唱 K 也，冇错，跟住落嚟嘅环节就系唱 K 啦。为咗呢个 moment， 你一早有准备，练咗几首情歌傍身添。呢、这个时候见大家都休息紧，你就行埋去嗰部卡拉 OK 嘅点歌嘅机嗰度，谂住拣首歌凭歌记忆冧下 Candy。以下嘅三首歌，你会拣边首嚟唱呢 ？A 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即系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啊 ！B 卢冠廷嘅陪着你走，哇，一生一世也不分，直头求婚咁款啊 ！C 古巨基嘅地球很危险，系啊，而家个地球真系好危险噶，能够保护到佢先至系真男人啊嘛！ 哇，呢条真系极高难度嘅， 呢条系玩佢之前玩自己嘅都 系啊！我都真的估不到他会喜欢听什么，我应该是会唱喜剧之王里面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然后他就跟我唱 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smart 哇，郎才郎才女貌啊，真的，如果这样唱的话 唉，死了，我连第三首歌我都没听过， 估你叫，地球很危险。 点唱噶？ 很危险，下秒钟唔知咩地老天荒，只想我跟你。唉， 我拣卢冠廷啦， 陪着你走。 但系我系中意听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 人哋个生日 party 在世间， 你唔系饮醉酒都唔知道。 地命运相衬，竟不可接近。或者应该 我覺得 相信你是緣分， 你個沙發嚟唱呢只咧，應該會得到好多男士嘅中意。大家搭住膊頭，成班男人喺度唱《富海》。 唉，我揀盧冠廷啦，係純粹自己個人 preference， 呢條我棄護啊。 个男仔唱咩歌送俾我会系最冧咧？哇，会唔会太难啊？三首我都冇乜 feel 啊！应该会系分分钟需要你咯，因为我纯粹觉得呢只歌嗰个 chill 啲，同埋即系佢本身成件事个节奏个风格都系比较。輕快啲，我就比較中意啲輕快啲嘅歌嘅，同埋佢歌詞都係合適噶嘛，即係合適去冧一個女仔咁樣。點解唔揀盧冠廷嘅《陪著你走》？係因為呢隻歌有啲歌詞有啲違背本身我嘅對愛情嘅諗法，一生一世也不分咁樣。老實啲講句，古巨基嘅《地球很危險》咧，我就唔係好記得隻歌係點樣，所以佢唱俾我聽，我都未必 feel 到啲乜。 呢位幾夾咩？兩個一齊唔揀詩。 喺生日會咁多人面前唱歌俾我聽，冧我。我會覺得好 sweet 噶，我唔會覺得尷尬啊。冧到個點啊！通常都會把持唔住啊，哇，好冧啊咁樣。有冇男仔真係試過唱歌冧我？有啊，但係當然我嘅要求會高啲啦，因為我自己都唱歌，咁啊一定要唱得好聽啊。嗰隻歌叫做 More Than Words， 因為我好中意呢首歌，我唔知。太後生嘅會唔會聽過一隻好老嘅英文歌，而且佢本身嘅英文唔係特別好，但係佢有盡力去學呢隻歌去唱俾我聽咁樣咯。 哎呀，答錯咗咯， 下次努力啦。一路唱歌。你都一路偷望 Candy 有啲咩反应？咦，佢个样子好似好冧，今次点啦？你谂住乘胜追击，唱完第一首之后，点埋另外嗰两首准备咗嘅情歌嚟个 combo hit 啊？点知呢个时候有人拎起另一支麦，好兴奋咁样对住支麦度咆哮啊！你心谂，年轻人啊，唔饮得就唔好饮咁多啦，何必要搞到自己咁醉呢？不过被呢位醉咗嘅师兄咁样嗌一嗌，成个气氛都转晒啦。嗰两首情歌都系揾日先再表演啦。面对住呢位醉咗嘅师兄，你会选择点样样做呢 ？A 埋去安抚佢 ，B 企近佢身边，随时 stand by， 一阵间佢呕又好咩都好，你都可以即时帮手处理啊嘛。C 喺 Candy 隔篱同佢一齐食花生。做人最紧要识归边，呢啲时候梗系企喺 Candy 隔篱嗰度一齐笑佢啦。 我觉得呢一个问题系好常见喺一啲 party 嗰度。 富海， 你就系个拿住支咪， 喜爱啊！ 年轻人唔饮得真系唔好饮咁多。 A 系咪啊？ A 就即系你去去即叫 同佢一齐唱， 我唔话佢啦，叫佢收声啊嗰啲咁样处理下佢啦。B 就即系 stand by 啲保守啲企喺隔篱先嘅。C 就即系埋去 Candy 身边，即系一齐食花生咁样。即系有时你知啲 party 都系咁嘅， 即系你究竟咁样就企佢隔篱 嘅。嗯， 除非佢企嗱，其实永远一定同佢一齐做咯啲嘢， 即系唔会自己走埋去。 系啦，即系如果佢系企喺隔篱，唔系企喺隔篱一齐食花生就企隔篱啦。佢系安抚咁，你陪佢一齐安抚咯。如果佢系喺隔篱，即系 stand by 咪一齐 stand by 咯。所以如果呢三个 choice 毫无怨念啊，即刻拣 C 啊，陪着你啊，唔系佢唔系拣陪着你，系佢系分分钟需要你。 含鱼白菜， 但系佢又中意啲做 MC 嘅人，哇！呢个真系好矛盾。 系因为你行埋去处理佢嘅话。有一種就係、是、哦， 主持大局嘛， 主持大局嗰啲 feel 咧。 佢講話中意啲男仔主持大局嘛，所以先 fold 咗， 先 fold 咗 B 啊嘛，即係喺嗰個人隔離。 但你唉 stand by， 佢中意啲冷靜啲定係衝動型啲咧？ A 就是衝動型啲 ，B 就冷靜啲睇定啲先。 係 佢個款啊，主持大局咯， 好難揀啊！ 你破蛋 啦，輸緊啦，一定。其實都唔使玩，我放棄，除非話零分啦。 而家第五條啦，已經 係咯， 尾二一條啦 ，C 咯，搏一搏咯， 企佢隔離一齊食花生， 係咯 ，C 咯。 呢、這個都係即係似係嘅， 似係佢要嘅嘢。 因為你都知道佢喺現場，佢見到啲 friend 咁，佢都 因為佢都係其中一個會飲醉嘅人，所以我覺得揀 C。然後佢會覺得好 sweet 呢樣嘢，因為佢真係陪住我咁耐。 我都好想你破蛋啦今日。 如果現場有人醉醉地好 high， 個男仔點樣處理，我會覺得好。同我一起吃花生因為其實一個 party 你都是想有些人很 high 啊、即都是想他喝酒，你真的想看他，喂你快點嘔給我看，樣即如果真的是很好朋友，你不會即我覺得那些是塑膠閨蜜塑膠兄弟，如果真的去扶你那些為什麼我是不會想他去安撫那個醉的人呢？因為你來到都是想著可以釋放自己嘛，我何必要安撫，即除非他哭啦，如果不是其實沒有必要去安撫他嘛，如果他開心不由他繼續開心一起玩咯，那企去醉嗰人身邊 stand by 就更加不需要啦，因為即你本身自己都在玩緊，如果你真的走去企喺佢身邊要 stand by 去睇住呢個人，咁我就覺得佢玩得唔夠盡興咯，所以我就會覺得一齊食花生好啲。如果喺 party 嗰度懶嚟做好人，對追我完全冇幫助。其實係啊，即係唔需要，即係你唔需要做咁多好人噶嘛。我覺得你照顧人嗰方面，其實你係如果你喜歡我，你應該只是會照顧我，你是不需要對個個都那麼好的嘛，不需要做中央空調，如果是這樣我反而會覺得哇你對個個都那麼好，那其實我有什麼這麼特別呢，那這樣咯。還有第一件事就是其實通常即個個都即他是對個個都好那種人，那種懶好人即就會我會覺得佢係本身好壓抑咯，同埋佢即係如果佢係可以 take care 到咁多人嘅時候，其實佢自己都唔放鬆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今晚 Candy 嘅生日會嚟到尾聲啦，你都玩得好盡興，仲諗住作戰到最後一刻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同 Candy 两个人独处啊嘛！送走晒 Candy 其他嘅男仔 friend， 所有劲敌已经清除晒啦。当你行翻入去 party room 嘅时候，发现原来仲有一班女仔未走，同 Candy 倾得好开心。现场又得翻你一个男人喺度，你会选择点做呢 ？A 帮佢埋订单，显得你好有承担啊嘛。B 埋去一齐倾偈，然后借啲椅洗走佢班姊妹啦。C 默默地在现场帮手执嘢，希望得到 Candy 的关注，觉得你就是佢背后的男人啊！ 好啦 ，party 玩到最尾，全场就得翻你一个男仔，同埋佢啲女仔 friend 喺度啦。你会点样做呢 a 就是帮佢埋单 ，B 就是埋去同埋佢啲 friend 一班人一起倾偈。C 就是默默地在帮手清场执下嘢。 我先抛咗 A 先。 嗯，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即系咁物质的人嚟嘅，同埋 你买唔起张单， 应该都唔会嘅。其实我哋上次去玩，其实大家即系我都系放开心，唔系一啲即系叫做挥霍嘅 party 嚟嘅。 嗯， 所以未必关钱事，而系个钱唔系会令佢加分嘅地方咯。 嗯， 即系好似佢话斋个唔系个耳机贵定平咯。是那個心思，但究竟是即陪住佢，我都是陪住佢嘅， 陪着你走。 系啦，即系你或者陪着你呕啊，陪着你呕。因为 C 佢又会话，即系嗱，当然呢、這个，因为佢 keep 住都系强调你做翻自己一齐嚟玩。如果你就唔尽兴，佢好强调尽兴呢样嘢。如果去到最尾个 moment， 佢系执紧嘢嘅， 咁你陪佢執嘢好正常，但原來佢都仲同佢啲 friend 喺度傾緊偈，咁應該係同佢一齊同啲 friend 傾偈咯。 哦，即係 fit 翻佢做緊嗰樣嘢。係 啦，係啦。 即係如果佢執緊嘢，就一齊執嘢。係啦，埋緊單，一齊埋單， 一齊陪佢埋單，即係唔係一齊埋單？ 如果佢埋緊單，你就計好。 好嘢， 係多謝， 多謝 Candy 呀！ 明明生日都要自己埋單咁樣。 喺隔離等咧，有一種咧，喂，走得未啊？喂，喂，走啦喂！我試過有見過一啲男仔咧，佢真係佢又唔係吹嘅，佢只不過覺得嗱，佢嘅概念係咩咧？如果佢都喺入邊玩緊，咁啲人就永遠冇個聲笑走啦。 係， 咁佢唔係吹人走嘅。嗱，雖然佢咁樣講好似要吹人走，但佢話：，唔緊要，你有得玩啦。但有個人意識喺度，就係有其實差唔多啦。咁佢就做嗰個有意識嘅人，然後翻去佢就俾佢女朋友鬧咯。 嗯， 你做咩啫？係咪吹我啲 friend 走啫？咁樣，所以我覺得係我會揀。我会揀 B 咯，即系陪佢同啲 friend 倾偈，然后间唔中就陪着你呕。 究竟啊，能唔能够攞两分咧？而家一分都叫破蛋啦，今日。 剩翻佢一个男仔，哇，好难啊 ！Why not both 啊？点解唔可以系 A 同 C 啊？但我会 prefer 系 A 嘅，因为因为其实讲真的你如果出去酒吧喝你是不需要执嘢的嘛，执乜鬼啫，是不是，那你就埋单咯。那埋单的意思就不是他请， 是可能之后我们再计啦，即是因为其实埋单才会是最阻住人收工的东西，即是如果你迟迟都不埋单，所以我就觉得埋单是一个即是两全其美的行为。哦， 他又解释得挺好的， 他的 logic 其实。 咁點解我會唔中意佢埋嚟傾偈咧？即係又唔係唔中意嘅，你可能你喺側邊聽咯。咁但係如果我真係同個女仔喺度傾緊啲嘢，係男仔唔適宜嘅，咁你就唔啱你走過嚟傾咯。咁點解唔係默默地喺現場執嘢咧？咁如果覺得個場景可能係即係你講到要埋單啦，咁就一定係喺出邊啦，即係無論餐廳又好、酒吧又好、party room 又好啦。咁其實你都係。俾錢噶嘛，執乜鬼啫？佢如果佢喺你面前執嘢，就擺到明就係催你走啦，係咪先？無釐啦間都唔會默默地執嘢噶啦，你實見到佢執嘢噶。 哎呦，答錯咗咯，下次努力啦。今日嘅結果六條， 有一條，唉，兩隻字啊，收價， 兩個字唔夾。咁又唔係嘅，又好睇佢，可能佢一條都唔使啱都得咯，咁樣佢中意你咁樣咧，可能係 兵敗如山倒， 投石問路啦。豪哥，究竟啊，佢個聲係點樣？你會唔會 fit 到落去咧？ 六條問題，我覺得啱幾多先合格？我喺我嘅角度，我真係好。即係我覺得好冇所謂，咁三條咯，我當三條係合格咯。咁但係其實最緊要係我中唔中意嘅啫。即係如果佢我係唔中意佢，其實佢做齊六條我都係唔中意嘅。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我自己係咪真係中意呢個人？咁中意咪有機會咯。唔中意其實佢做咩我都係唔中意㗎啦。 有冇搞错啊？人哋生日咁重要嘅日子，你都揀错晒嘅。睇下 Candy 有咩想同你讲啦。 喂呀，大佬啊，啱啱酒吧打嚟咯，话我哋冇埋单咯，琴晚有冇搞错啊？你系最清醒嗰、那个，你做咩唔走去埋单啊？咁蠢嘅你，咁唔醒水嘅，下次真系唔叫你出嚟咯。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过海段听日通车，港铁今日举行通车庆祝典礼。行政总裁金泽培说，东铁过海段是新的线路，乘客可能需要时间习惯，但相信列车服务足以应付客流需求。港铁亦会密切监察，适当调度列车服务。扩建后的金钟站容量几乎扩大了一倍，相信可以令转线安排更妥善。他说东铁沿线月台已经进行加固工作，等过海段通车，并确认新列车在东铁沿线各月台的最佳停车位置后，下一步会分阶段在原有月台安装幕门。金泽培又说，票价调整机制正进行检讨，港铁将会继续听取持份者意见。至于罗湖站北移的事宜，金泽培说这个是香港和内地政府的规划，港铁会全力配合。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说，在他接触的大约130宗儿童新冠康复者复诊个案中，有10%出现怀疑长新冠症状，包括记忆力变差、失眠、难以集中精神，部分出现认知问题或精神问题，要转介精神科跟进。亦有儿童康复者出现头痛、气促、咳嗽、易疲倦等。医管局和港大合作，会筛选部分儿童康复者进行磁力共振，了解新冠病毒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关日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指，要求师生每日回校前做快速测试是非常好的做法，可以避免受感染学童将病毒带入校园。但他指出，现时3至11岁儿童接种比率只有大约71%，情况很不理想，强调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和后遗症，亦有助感染后的长新冠症状康复。警方国安处拘捕多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据报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外界关注会否影响中国梵蒂冈的关系。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对陈日君被捕感到非常难过，认为事件不应被视为否定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他不希望事件会令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倡议工作，以及教廷和中国教会之间原本已经复杂和不容易的对话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和东盟领导人结束一连两日在华盛顿的峰会，会后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同意在今年11月将双方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乌克兰问题上，声明重申尊重乌克兰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未有谴责俄罗斯。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和东盟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双方关系正迈向新时代，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繁荣、富有活力和安全的地区是所有人追求的未来。副总统贺锦丽强调，需要维护海洋自由，美国和东盟对东南亚地区有共同愿景，双方将共同防范对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威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稍后骤雨减少，早上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喺百德新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律伦街一段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一直排到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而在新界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黄金泳滩一段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爱琴海岸和三圣。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香港体育学院，去上水方向车龙排到伟华中心。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近大埔仔村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就在亚公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原来平时化妆保养用啱手势就可以令你轮廓提升， 但系咧化妆嗰阵时候咧个手势好紧要，因为我发觉好多人咧手势咧全部向下嘅，全部向上，因为咧肌肉咧其实咧系喐得嘅，同埋肌肉咧系有记忆嘅。咁如果你嘅手势系咁向上，不论你搽眼又好，搽面都好，全部向上咧，连个 draw line 你可以升翻晒上去。 要跟我哋嘅专家 NEG 学多啲化妆绝技，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我是你的 失败会， 失败会。唉， 可唔可以生性啲？ 苦海翻起爱恨， 会唔会俾啲女嘉宾睇唔起我哋？你即系有时候你会做下功课。 其实我只一个追唔到女仔嘅可怜虫啊！边个救我惨？ 而你追唔到女仔係抵你噶，其實個要求都唔好高啊，三條。 其實真係唔高， 真係唔高啊，我係水平低。唔係兩個字嘅，唔夾啊，呢啲唔夾啫。 水平低啫。唉， 嚟，睇下今日有咩推介。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有冇试过想试下自己搬出嚟住，有翻啲私人空间咧？可以点做？第一下你会谂买楼都唔关我哋事噶啦，租楼又好似好烦，好多嘢要拣啦，跟住又要签约，要谂下租几耐，又要谂埋装修， blah blah blah， 谂起都头痛啦。其实仲有一个选择，小弟系试过一段短时间嘅。就是这个 Swift Apartment， 顾名思义 Swift Apartment 是有 service 的，而这些 service 最重要的点就是它可以帮你处理部分 一啲你平时唔想处理嘅一啲家务，好似好废咁，但系处理咗呢啲家务，你嘅人生咧即刻舒服咗好多噶。你谂下，每日放工翻到屋企，仲要做家务嗰件事几咁凄惨咧？小弟嗰阵时租嘅嗰一个 suite apartment 咧，唔系嗰啲天价，唔系一啲你比唔起嘅价钱，同你租楼分分钟有机会唔系差好远嘅添。详细嘅对比系咩呢？跟住落嚟慢慢同你讲。所以今个礼拜笨读兵团推介你，想有自己私人空间，不妨考虑下呢啲 suite apartment 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Surface apartment 梗系有 surface 啦，Video television Hong Kong 啊，梗系有 video 有 television 有 Hong Kong 啦、 啊。话俾你听啲名唔系乱改啊。 I am your backup cup， 梗系有 backup 噶啦， 梗系有矮啊。系啦，即系呢一啲嘅 surface apartment， 你有冇谂过诶、真系 我有睇嘅、嗯，即系你需知道啊，小弟啊，咁多年来啊。 嗯 都好想自己一个搬出去住。我对上一次搬出去住呢就要数返。都系去一啲类似 surface apartment 嘅嘢嘅对上一次搬出去。 哦咩住一晚嗰啲㗎。 唔係嗰啲酒店。唔係长住嘅。我諗大概住三个月咁样然后再续租咁样。咁有 surface 嘅会有人帮你叫简单嘅清洁啊成啊咁样都有嘅。 嗯 宿舍 住咗几年咯， 中大恒生楼，我最爱嘅家咁样， 有 service 噶， 有噶，其实佢都系 service apartment 嚟噶，我哋饮醉酒，啲姐姐仲会煲粥俾我哋饮添， 仲好 service 个 service apartment 啊， 几好啊，有时同我哋讲阿仔啊。有啲垃圾比較私人啲，唔好抌喺呢個垃圾桶啦。 因為未見到唔好啦，我話整開隻眼閉啦嗰啲咁。因為我嗰陣時咧試過大概好似一個月左右就即租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嘅。嗰陣時因為如果你租樓嘅話，你知有啲咩一年生一年死，其實你講緊以年計。 你嗰陣時係屋企裝修。 嗰陣時屋企 同屋企嗌交，所以搬咗出去住。 嗰時多錢冇掟使嘅咁， 而家出走。 嗰陣時期應該係搞唔知想写稿啊，栋笃笑搞粗啊， 哦， 跟住嗰时应该零 为咗栋笃笑， 跟住又想自己试下搬出嚟住，又几样嘢加埋，又有啲朋友推介话，喂近排租咗 service apartment 几正，同埋你短短地可以即有啲可以过嚟两个月咁样样 嘅 啫， 系系系，咁但系个价钱一定平过酒店嘅， 其实酒店我都有睇过嘅。可以有差唔多，你揀地段啦，係啦。我最後嗰時揀嗰個係喺太子嗰邊嘅， 因為 唐樓改建。 因為我有幫一啲親戚，即係例如佢翻嚟香港，可能佢有啲事情要處理，咁佢直情因為佢已經係叫做長居喺內地咁樣啦，咁佢嚟香港即係處理嗰個叫做事情嘅時候，可能大概一頭半個月，咁你又未必租到樓噶嘛，咁、然後佢就真係租酒店嘅。嗰陣時即係仲未 service apartment 呢個概念未咁勁嘅時候啦，咁啊 book 酒店，我諗你 book 一啲咧三星零未到四星，真係貨住嘅啫。你唔好諗住有會所又成、 啊， 即係就算佢有嘅會所啊或者 gym room 啊，其實都係得兩架跑步機加啲啞鈴喺隔離嘅， 生鏽嗰啲 係啦咁樣。咁但係佢唔係，但係啲房係事事正正，又未到時鐘酒店咁樣嘅。係咁啊，你當可能租一個月都係九千零至一萬蚊咁樣咯。 嗯、 但係就真係可能百零二百尺一間房。就咩都冇啦， 系 咁样。 嗰阵时因为我睇、我有睇过啲酒店都系一个月，其实价钱差唔多。我头先话我自己嗰阵时租都系一万蚊松啲咁样。 嗯， 但系喺酒店个概念有啲唔同，就系、是、你 service apartment 里边嗰啲人住嘅时间，大家差不多都系唔会系一日两日嗰啲咯。但系酒店会好多、那个 turnover rate 好劲啊，即系啲人出出入入啊，又拉住个 keep， 嗰个感觉大家好似好唔同步。咁所以我就冇揀到酒店， 同步，因為想棟篤笑， 好緊要啊！ 同步啲， 靈感嚟自於曾志豪嗰時，佢都有試過， 真係噶，即係佢租 service apartment。 我唔記得 service apartment 定係酒店，總之佢為咗寫稿，佢又係即係離開，即係冇喺屋企住咁樣。咁我咁樣試下咯，廿歲萬一世一個月過癮。 咁你嗰時係真係租咗一個月嘅啫， 一個月到啦，係啦。 幾錢啊？嗰次 萬一蚊左右咯。 哦，咁唔係好貴喎。 即係個價錢同你租樓嚟講，可能真係未必差。 但嗰、那個叫做大細係 個大細咧，就似酒店房嘅 size 嘅，即係你一入到去一條短走廊右邊一個洗手間，即係乾濕分離。 跟住入去就已經係一個一張牀，跟住有電視有衣櫃。咁我嗰個就有埋一個 open kitchen 其實一埲牆佢有個電磁爐咁樣，好、 哦、 基本你可以整到，因為你酒店房 又煮個面啫咁樣。 係啊，你可以煮到面啊，打邊爐都得嘅。你買啲餸其實煮面嘅一樣， 其實一樣概念。你嘅打邊爐其實都係同煮面一樣概念嘅啫、 啊。我只係用翻佢 fix 死咗嗰個傷死咗個爐嚟打個邊爐一樣。咁呢個酒店房可能就冇你可以煮嘢食嘅嗰種啦咁。咁其實佢所有嘢配備都齊曬，同埋最緊要咧，因為你住呢啲嘢長期住，洗衫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擴張。佢嗰個 service apartment 好就係佢唐樓啦，上咗樓梯之後就一條走廊，咁就條走廊有幾間房。 嗯， 咁咧佢喺個走廊上面咧已經有兩部洗衣機同兩部乾衣機，你行出去只係十秒你就已經基本上喺你門口㗎咋。咁、 哦、 我變相我唔需要搵。 即係好似宿舍咁樣囉，真係。 係啦係啦。 仲方便過宿舍，因為我哋宿舍可能呢四我嗰棟我三樓我要落地下先有洗衣房咁、樣。 每一層都有。 咁就可能即咁多個人就 share 六部洗衣機咁樣。 係啊，我嗰陣時一層係好似四間房，兩部洗衣機，兩部乾衣機。 咁其實一定夠用嘅。 夠用又得啦。 係係。 係咁呢樣嘢方便咗，即係頭先我講 service apartment 點解要嗰個 service 就係你想放工翻到去，你唔需要煩任何呢啲。係係係。咁洗衫呢、這個即都要洗嘅，但你已經唔需要出去揾啲咩廿四小時嗰啲啦。跟住嗰啲姐姐佢係又係好似宿舍咁樣，佢定時定候就會嚟幫你清潔， 係仲會整雞煲俾你，嗰個叫做姐姐雞煲。 哇，好有風味！ 我啱啱聽到你講姐姐，我唔知點解個腦海就諗起姐姐雞煲。 啊，姐姐嘅愛心喺裏面咁啊！咁呢啲解決咗，跟住另外一樣就係上網唔使煩啦。即系你去租，你 系 要烦啦。跟住装修佢全部齐，其实因为佢最基本嗰啲有晒，甚至乎你嗰个厨房仔咧，叫做佢嗰啲杯杯碟碟嗰啲嘢全部包晒噶。同埋你知租啦，有阵时有样嘢烦咧，你啲嘢有嘢坏啊成啊，你咪要搵个业主咧搞呢搞路。咁基本上你一住 service apartment， 好似你有唔知你个酒店嘅嗰啲人帮你处理，你打俾佢或者 send 个 email， 佢可以帮你处理晒呢啲。咁所以就係呢個成個嘅 package 令到我覺得，嗰陣時試呢、這個你就冇咩後顧之憂咯、玩呢個 service apartment。 我想知咁好啦，假設如果係一對嘅情侶或者新婚夫婦，咁你會建議租樓定係service apartment？ 如果兩個人啊？咁我覺得唔好 service apartment， 或者有啲有房嘅 service apartment， 因為一對情侶會鬧交。 哦， 鬧交！如果你冇間房隔一隔，你明唔明啊？即係就嗰種頭先講嗰種即係 走。我有聽過，我有聽過呢個説法。 你有聽過？ 我有聽過。 其實 我聽過有個説法話 啊， 買沙sofa 要買 sofa 牀， 要買 sofa 牀。所以小弟啊，高瞻遠矚，一早啊喺屋企啊。配置咗一样嘢，露营嘅睡席、睡袋，就个营链。我直情啊，喺个厅嗰度露营啊，拉埋拉链，嗌交啦， 闩埋门， 唔出嚟，所以我系同意嘅 ，OK。咁係租房好啲嘅，喂，除非你租即係咁，當然啦，嗰、那個價錢即係如果我攞翻同樣價錢，萬一萬二蚊，你一定基本上可以租到兩房嘅單位或者一房一廳嘅，都應該唔難 嘅， 係應該都有嘅。咁除非你話喂唔係，我劏房咁都係面阻咗，咁但係劏房嘅價錢又平好多，即係你喺同我以同一個價位嚟比較，咁、但係所以你係都係如果你真係租房，唔係租即係純粹租房添，即係如果你一對情侶， 你唔好講啲咁嘅嘢， 一對情侶純粹租房，你係會揀。租屋嘅 情侣可能会租，因为仲有多一样嘢嘅，就系、我觉得 service apartment 我住过经验、因为我真系嗰种好似酒店嘅嗰个房一入去，你好难请朋友上嚟 哦， 你自己搬出嚟其中一样就系请朋友上嚟有局噶嘛，夜妈妈嗱，你有房 間，除非你请一个嘅异性朋友上嚟有局咯， 咁就 OK 啦，咁有局住就有局啦， 系打俾 Candy， 喂，我可以饮酒咯，而家 系啊，嗱，即系你一个人嚟先可以，唔准有其他人跟你吓，唔好话俾其他人听啊，咁样嗰种。系，因为你头先讲， 跟住同佢讲，得噶啦，啲嘢唔使执噶啦， 唔使埋。 你想玩咩 party game 啊？MC 系我，欢喜冤家又系我，做小丑又系我，包办晒。 想听我唱咩歌啊？咩都得咁样。 唱足12个钟俾你听， 因为我有个朋友，即系佢最近 而家你講緊佢三十幾四十歲㗎啦，已經即係出咗嘢做嘢好多年。佢最近就真係決定自己搬出嚟住，咁佢就租屋啦。因為佢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是、自己地方，佢要成日請到朋友上。 哦，係係係。 咁我就有傾過，我 service apartment 其實有啲都幾市正啊，你唔使自己 搞啊。我有睇過嘅，即係小弟屋企附近都有個 service apartment。 係。 咁如果要有廳有房。即其實都是一房一廳嘅啫、嗯，一房一廳。咁然後再加可能一個 open kitchen， 然後我睇個 open kitchen， 其實就等於你話，其實佢都係擺個電磁爐喺度嘅啫，即係仲係一個單頭嘅電磁爐嗰款啦、嗯，24,000至25,000咯。咁嗱，如果我20,000多喺小弟屋企附近，即係東區嗰邊，其實已經租到三房嘅單位啦。 哦， 咁所以我成日認住，喂 ，service apartment 係咪貴啲咧？咁、嗯、但如果我聽你咁講。其实如果12,000有个200多尺嘅嘢，咁然后所有嘢系包晒、 啊， 其实件事如果一个人住啦， 一个人住啦都系 一个人住，咁其实系几好嘅，即系短时间地，因为有时你唔拣租房嘅，即系唔拣租屋嘅原因，唔拣租房， 点解成日租房啫？ 纯粹租房，可以开翻个广播剧叫纯粹租房，可唔可以叫阿摄嗰个剧场就系改一个叫纯粹租房咁样？系啦， 广播道30号，卫城道唔知几号嗰时， 纯粹租房。我话死啦，搞到唔记得讲到边添。 即系如果你话短时间 啊，系短时间你唔租楼，原因系好难揾到租盘，净系租你两个月一个月嘛。 嗯、 即系有时我都经历过，可能嗰阵时屋企装修，咁啊系要即刻揾地方搬嘅。咁啊你当可能哦那个师傅话要搞两三个月啦，咁我前后预送啲，我租半年啦。 系 咁喺屋企附近揾啲盘咧，全部一系就好贵。一系咧就好旧，因为佢就系冇嗰啲咁多嗰啲叫做掣肘啊，佢先至可以同你做半年约啊、剩啊咁样。咁同埋有时你做半年约，佢又要零零舍舍要你交多两期按金又剩啊咁样。咁所以嗰阵时系几麻烦嘅。咁但系托赖嗰段时间，小弟咧就去咗中大嘅 service apartment 啊，呢个 Hanson Hall 嗰度住紧，所以对我影响唔系咁大。但系因为呢排有谂过屋企装修等等嘅问题，所以就谂紧啊，咁住 service apartment 好啊，定系即系租楼好？因为而家嗱，小弟阿爸妈又唔喺香港住啊，咁啊得阿嫲一个，同埋即系我自己嘅啫。 系咯， 咁系咪自己一个住 service apartment， 或者同阿嫲一齐住 service apartment， 日日翻去有阿嫲整鸡铺俾你食 啦，又唔系唔得嘅。所以我哋喺度纠结呢样嘢咯。 都唔係，如果你同阿唔係即係咁講啊，即係你話阿嫲好難住 service apartment， 因為得一張雙人牀。 唔係，我有見啲有， 或者兩張單人床咯。 但係兩張單人床嘅，你始終唔係兩間房有啲尷尬嘅。係 啊，你同阿嫲擰轉身，半夜起身屙夜，你要見到阿嫲喺隔離咁樣，阿嫲 hello 咁樣，係有啲太親密嘅。咁价钱之外咧， 你更加叫唔到朋友上嚟，只要连一个单独嘅异性朋友都叫唔到上嚟啊！ 可能阿嫲叫啲异性朋友上嚟玩咧，你点知你翻工嘅时候上嚟，唔知啊捉下棋咩都好啦。咁除咗钱银上面，其实你有咩concern啊？即係你對於租，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個尋找屬於自己私人空間嘅。 唔係，我覺得叫朋友上嚟食飯或者玩係好緊要嘅。因為最近即係例如喺姑丈嗰度住啦，咁我哋問咗佢，佢話 OK， 你當自己屋企啦，你間唔中請 friend 上嚟。總之唔好搞到啲嘢太 mess， 因為佢外國人啊嘛，唔好搞太 mess， 唔好太 mess。我話 yeah，I don't like mess，I hate 巴塞隆拿 ，I don't have friend called mess， I like 斯朗拿度咁樣。咁跟住之後咩事？跟住之后，咁啊叫咗啲 friend 上嚟，系几开心嘅。即系有时你即系嗰、那个你有个自己嘅地方，可以倾偈，倾到两三点，可能讲翻以前中学嘅发生事情，或者喂，不如开套戏嚟睇，其实几开心。因为对上有个叫金属嘅朋友，佢有自己的地方咧，我哋上咗去两次啊。 边个啊？ 会计师朋友啊。 哦、OK， 系啊，已经我哋上咗去两次就冇之后啦。因为佢老婆大咗肚啊， 哦、 我哋唔可以再上去啦。而、哎、家更加唔可以上去，因为个 B B 出咗世啊。咁、 哦、 我哋成班嗰啲，喂，你成日认住我哋有毒同埋有菌噶嘛？即系佢好意思叫我哋上去，我哋都唔好意思上去啦。 哎、 即系等我只手又污糟，掂到个 B B 又剩，我好怕呢啲嘅。咁所以就反而少咗上去。所以我觉得如果租屋嘅话，我可能系会拣即系我会拣租屋 rather than 呢个嘅 service apartment， 就系因为我可以容易，即系同样嘅价钱，个空间大啲，咁我就可以叫朋友上嚟咯。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就算你话哦个洗衣机好方便，但其实咧 有時你只要揀嗰啲租盤係包埋洗衣機，咁其實咁你都內置咗洗衣機啦。咁你所謂做嘅家務啊，你諗下，我哋有幾可留喺屋企啊？係咪先？我哋所做嘅家務啊，其實可能都係三四日先拖一次地， 所以家務係 no mess，no mess，no mess，only Cristiano Ronaldo，no mess，no mess，no mess，no mess，I don't like 巴塞隆拿，I like Madrid 啊，馬德里。 物端 唔系噶，好似我听翻嚟西班牙文系咁读噶嘛。 物端， 你有冇听嗰啲外国嗰啲广播嗰啲啊？ 唔系啊，物端 系啊， 你又识讲物端啊？做咩物端？ 唔系我做唔到个震音啫。你估个张学友咩？ 物端啊，大佬。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点知你就放我飞？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喺今日嘅 BNA 环节，其中有一条问题，咪就系话喺 Candy 嘅生日会上面，谂住拣一首 sweet 嘅情歌唱俾佢听，然之后冧佢嘅。其实以前真系有试过唱歌嚟氹女仔噶。咁嗰阵时候读书，有一个女仔我好中意佢，有一晚打电话俾我，就话佢好唔开心啦，可唔可以唱首歌氹我啊？咁嗰个女仔咧都好贴心，佢就指定咗某一只歌。咁我就即刻上网 search 个歌词，然后就喺电话嗰度清唱咗俾佢听啦。后屘为咗令到我可以再氹佢嘅时候，嗰、那个情感啊表达得再丰富啲，所以我系好努力咁样背咗嗰首歌嘅歌词。咁以后有咩事拿起手都可以攞出嚟氹佢嘛。所以去到而家，无论系听人唱啦，或者系唱 K 嘅时候，我唱亲呢一只歌，都会令我谂翻起呢一件事嘅。呢一首歌就系、是。陈奕迅的月球上的人啊， 无需要快乐，反正你一早枯死。如果有眼泪，只不过心里分泌。就算泪水多得可灌溉整片湿地，蒲公英不会飞，陵墓里伴你于日。如果有再会，恐怕已经一世纪。回忆哄骗我，但凡失去也是美。用你一分钟都足够我心醉梦死。如怀念也是有它限期，明日我便记不起。从未来再见，遗憾旧时不太会恋爱。愿我永远记不得我正身处现在。从月球观看，难辨地球相爱更错爱。三世书不会记载，前系我这半生的最爱。时空太过大，超脱我的喜与悲。人恋爱过后，自然参透到明理。就算一双手只拥抱你的纪念碑，流离在某月某天某地，仍自觉共你一起。从未来再见，遗憾旧时不太会恋爱。愿我永远记不得我正身处现在。从月球观看，难辨地球相爱更错爱。三世书不会记载，谁为某某叹息感慨。再见仍旧未能跟你再恋爱，但你与我有过的 去，牵涉后代，从未来观看，潜伏万年的野史记载，不知他是爱与大爱，人类太过渺小的最爱。